家包岛等你来。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，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，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刘俊，你瞪眼说的什么话？哎，说的是心里话。我看师兄这么办吧，您呢也不要过于自责，谁让咱们是随行委员呢？大人吩咐了，限咱5天时间捉拿这个刺客。我看咱们上别的火都没用，干点真格的吧。咱怎么分头抓这刺客是真的？5天之内抓着，那当然是功德圆满，里面三心。真抓不着，头一个我不干了，甭撵我，我自己就回北京了。老师怎么责罚就怎么责罚，那我自己找的，一点怨言我都没有。 对对对对， 他说的对。师兄，你看咱们从明儿开始，咱怎么找这刺客？刘俊说，这么办，咱别互怼。我发现人这一互怼呀，往往还耽误事儿。咱们是9个人嘛，分成4波，分东西南北4波。明儿个城里城外咱划来这刺客，估计他也走不太远。不管哪一波抓住或者抓不住，咱们晚上回到公馆集合，大家碰碰头，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大家说怎么样？ 行行行。 等到第二天一分这班，俩人一班，俩人一班，那9个人出来个单儿。杨小香、杨小翠，人家亲哥俩，人家不能拆班，奔正东。夏九龄、司马良一贯在一起，自然也不能拆帮，人家奔西边。并类犀牛、吴霸感觉到自己是个大老粗，因此呢愿意跟着左背花刀红玉耳奔南边一波。并类犀牛吴霸愿意跟着大师兄刘俊，人家是一波，就耍了个单儿，剩下个蛮子、孔秀、孔春芳，谁也不累跟他凑合。 一个是这孔秀没能耐，二一个这人呢弯弯绕太多。你比如说花钱上什么什么地方，他从来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，挣一般多的钱他老想方设法占点便宜，日久天长了大伙对他都瞧不起，所以人家都配成对了，唯独把他甩出来了。孔秀一看把脑瓜一拨了，哎呀，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，从这点小事情看得清清楚楚，哈哈哈哈。有山靠山，无山独立，吴老人家自己也背不住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，他自己给自己鼓气儿。等人家走了之后，他把他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，数了数啊，还能有30两银子。孔秀把这银子包到包里带到身上，背后背着小片刀，一个人蔫头耷了脑出离公馆，先在这个大同府城里溜达了一圈，一看也没什么，三街六市做买做卖，人来人往，你上哪儿找那贼去？大海捞针一样。孔秀觉得这贼肯定不能在城里，肯定啊在城外，我出城去溜达溜达。他出了东门他就下来了，其实东门外有人，他自己爱上哪上哪呗。出了官乡他照直还往前走，过村庄镇店他不断的扫问，不断的查看，这就出了20多里地，就到了正当午时了。他一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杜甫饥饿嗓子有点冒烟儿。孔秀一琢磨呀，还得在外头吃饭，这玩意儿真是划不来呀，要在公馆吃饭是不是省点钱呢？在外头吃顿饭还得自报自销，这玩意有点割舍不得，可也没办法呀。他心里盘算着往前走着，坏了，他也没注意旁边有一片小树林，里头还有几座孤坟，从那树林里头噌窜出一个人，喊了一嗓子站住，把孔秀吓得一哆嗦，呀，往后倒退两步，仔细观看，大白天的，你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，顶多也就20岁，圆蓬脸，白嫩的肉皮，细眉，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四字方开口，长得真漂亮，不次于夏九龄、司马良。大辫儿在脖子上的盘着，穿着宝蓝色长衫，把那长衫提起来在腰里的系着，下边大叉蹲裆拱裤，抓壁虎四喜的快靴，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，挽着白袖头，脸糊糊着。孔秀一看不认的，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人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朋友，对不起，我这回出门在外一个没留神，钱包叫人掏起来，到现在住宿没有钱，吃饭没钱，想不了说不起，想跟朋友你借两吊花花。孔秀一听什么，那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呀，正当午时大清白日的遇上劫道的了，还有劫我的， 还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？孔秀可气坏了，气得直哼哼。乌鸦混账无比高子蹭头萝卜缨子凑脚老皮眼的。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你竟敢拦路抢劫，你这胆子有多大呀？看你五官貌相一表堂堂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？行行行，哎哎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，良心丧于困地。我要有钱花，我能劫你吗？趁着这阵没人，你赶紧答应我的要求。如果不把兜里那银子拿出来，讲不了说不起，小爹可要下手了。乌鸦，你还敢下手钱我不成？那是自然，无救不给你，你敢怎样？那我就对不起了，招掌。这小伙子劈面就是一掌。孔秀往旁边一闪身，人家唰啦一转，躲到孔秀身后，飞起了一脚，正踹腰眼上，把孔秀踹了个狗啃屎啊！没等他清醒过来，这位拖着他的辫子，提着他的腰带子，就把他拎进树林，好像鹰拿燕雀一般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孔秀心说，我是饭桶，怪不得撵的人撵我们，怪不得我大师兄责怪我，你说这能耐都哪儿去了？看来今天是性命难保。进了树林了，这位挺狠，把孔秀狮子畔解开，四马倒全蹄给他捆上，一搜他这腰有30来两银子，这小伙挺高兴，在手里拖着掂量掂量。嘿，哎呀，行了，回家的路费是不愁了，这点银子归我了。他揣他兜里头了，孔秀这干嘛？心说我这点钱攒了半年，这回都归你了，你可够狠的你，哎。再看这主把银子揣到兜里之后，蹲到孔秀面前了，抱着肩膀一呲牙，朋友，你说目的我也达到了，我怎么处理你呢？乌鸦，你想怎么样？我得杀人灭口啊，我要把你放了，你回去一送信儿，把你相好的找来，我不惹出麻烦来了吗？再者一说，你到官府一报案，那麻烦不就更大吗？所以我就得杀人灭口，把你活埋了。我还没敲镐，没工夫挖坑，把你勒死，勒死搁什么地方呢？恐怕别人发现你的尸体。哎，这么办吧，干脆一火分支，我找点油泼你身上，一把火把你烧成灰儿。要正好刮一阵风，把灰都给你吹飞了，哎，我就省了不少麻烦。孔秀一听，你够损的你啊，把这招你怎么合起来的？这位说的这刚站起身来，孔秀就骂开了。我要混账无比该死，我临死之前我要明白明白，你这个小子姓什么叫什么，赶紧报同名姓，我死也做个明白鬼，死也瞑目。我说你这人死到眼前还挺横，这样吧，你要跟我说两句好话，跟我告个饶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小爹爷心一软的，我就把你许放了。你要再这么蛮横，老这么嘴巴狼藉的跟我说不好听的，我可怎么说我就怎么办。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点好话？ 我怎么说好话？ 怎么说好话呢？你就随便说了，比如说是好汉爷爷，您高个手，您把我饶了吧，是好汉祖宗， 您大慈大悲，就当个屁把我放了吧。你这一说，我这气儿顺过来，我不就把你放了吗？乌鸦混蛋，无比该死！你家爷爷铜金刚铁罗汉，我岂能说一种软话？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口，你随便来吧。好小子，你嘴还这么硬，休怪小皮无情，我下手了。孔秀一闭眼睛，就觉着身绳开了，回头一看，这小伙把绳给解开了，然后把孔秀扶起来。我说刚才闹着玩啊，您别当真格的，我这人有点顽皮，多有得罪，请师兄原谅，小弟有礼了。趴地上给孔秀磕头，这下把孔秀给闹懵了，不认的。孔秀往后倒退了两步，乌鸦混蛋无比该死，你给我变的什么戏法？师兄，您怎么还不相信我呀？咱是一家人呢，我要诚心要您的命，我费这事干什么呢？我怎么也能把你鼓得死。方才我是有意的，试试师兄的能耐有多高，试试师兄的胆子有多大。果然，名师出高徒。您这嘴可够横的，我服了。您的确是个英雄好汉，故此我把您放了，给您赔礼。孔秀一看这是真的，当时有着主心骨了。乌鸦，我说这位小兄弟，你是哪一位啊？自然是一家人喽。我人送绰号玉面小昆仑呐，我姓方，我叫方玉。乌鸦，玉面小昆仑方玉，是啊，我爹是四川成都的一个侠客，名叫方继武，人送绰号威震西方逍遥叟。哎，这个孔秀听说过。乌鸦，你就是威震西方逍遥叟方继武的儿子，不才正是。我师兄啊，实不相瞒，我奉父命要到北京去一趟，到北京找个差事干干。我听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那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人物。我想让他老人家大开扇门收我当徒弟，没想到今儿个在此与师兄相遇。师兄啊，刚才开了个小小的玩笑，您千万别认真，千万别怪我。闹了半天，这个方玉也是名门之后，很了不起。他父亲威震四川，江湖人称逍遥叟，在武林之中颇有名气，特别是在四川一带，提起逍遥叟方继武，无人不晓。老方头呢，有一儿一女，这个女儿叫方碧莲，儿子是方玉。老方头就在成都一带待着，就知道中原出了个了不起的英雄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佟林佟海川，总想见佟林一面。一个是路途遥远，另外一个呢，他跟佟林毫无关系，想见一面呢比较困难。另外，老方头这个人呢， 很有点自尊心，总觉着佟林那么大的名气，这个人很了不起。你说我带着一双儿女千里迢迢到了北京，见着佟林，人家要热情款待当然是最好了，可人家把脸往下一拉了，不理自己，或者有些慢待。我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这不是自讨无趣吗？可架不住一双儿女再三的鼓动，爹，无论如何你带我见见佟林佟侠客，这人太了不起了。后来老头没办法了，正赶上三月初三亮标会，这个举动太大了，普天下练武的，凡是有点身份的，或者是没什么名气，自己家里有钱的，都参加了，故此方继武也不例外，带着一双儿女到了北京，参加了三月三亮标会。他们来啊是纯属参观看热闹，因此在比武台上比武的这些场面，一二仨全都看了，尤其是佟林当场现役，子母鸡找鸳鸯双月，柳叶摸身棉丝掌，外加青龙剑，现了三绝，满堂喝彩呀！等着爷儿仨回到成都之后，方玉就跟他爹说：“爹，就怪你，都到了眼皮底下了，离着佟侠客那么近，您连一句话您都不说，您这是多大的遗憾呢？哪怕到人家里头坐一会儿，跟人家唠唠嗑，咱们也增长知识啊。另外爹，我掏心窝的跟您说一句话，我到现在我没老师，我打算拜佟侠客为师，这事儿无论如何您得给办到。”方继武可为了难了：“孩子，非是你爹无能啊，那个场面你亲眼目睹，你看看佟林身边都是什么人呢？江南八大剑侠，四大名剑，三十三路名侠，那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人物，爹，我高攀不上，咱就得数黄花鱼的溜边儿。你说人家那徒弟有多少，当场现役你都看见了，我怎么跟人家启齿，怎么张嘴？一旦我跟佟侠客一提，让你给驳回来了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？孩儿啊，等待机会吧。爹，他不是那么回事，我掏心窝的跟您说啊，关上门了，别人谁也听不见。佟林那些徒弟现役我也瞅了，有没有好的？有，像穿云白玉虎、刘俊、司马良、夏九龄等等等，的确是有两下子，可也有不行的。像那个南方人说话乌鸦乌鸦的那个臭豆腐孔秀，那两下子太稀松平常二无言了。我都纳闷，佟侠客那么高的身份，那么大的能耐，怎么收那么个饭桶的徒弟？可能是啊，其中有走动人情的，他抹不开才收下的。看来佟侠客还是懂人情的。您了虽然不是侠客，